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i, this is Peter.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出差 Unit 3, 确认行程。Confirming itineraries, 这个是比较难念。所以通常外国人念的是 itineraries, 就这样哼哼啊带过去了。那念清楚的叫做 itineraries, 也就是行程的意思。那么 confirm 也就是加以证实或者确认的意思。好，我们看那么今天的对话怎么说。 Chapter 5, Unit 3, Confirming Itineraries. Dialogue.Andrea calls Danny to confirm the travel arrangements. Hi, Danny. I'm calling to confirm the travel arrangements for next week. Hi, Andrea. Everything is set and ready to go. Fantastic. As I mentioned before, you'll be picked up at the airport by Lisa, our public relations representative. She will be waiting for you in the international arrival area at 9 a.m. on August 8th. Oh,Lisa will be holding a sign that says innovative. You will be able to spot her easily, as she is very tall and has long blonde hair. Okay, got that. Lisa will drive you and our company's minibus to the Florence Gardens Hotel. I have arranged for an early check-in and a complimentary lunch at noon. Oh, thank you. You really have thought of everything. And of course,You will receive complimentary breakfasts every day of your stay. Great. Lisa will take you from the hotel foyer to the conference room at 1:30. Okay, check. I'll email all the details to you to be absolutely sure that your visit runs smoothly. Thanks, Danny. Will we have time to take a guided tour of the Wiz scooter factory? Absolutely. We will also take you on a tour of Florence on Sunday. How wonderful. 很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Andrea calls Danny to confirm the travel arrangements. Andrea 呢就打了电话给 Danny 呢，来确认呢这个整个行程安排 the travel arrangements, 就是旅行的安排。Andrea 就说了 ,Hi Danny, I'm calling to confirm the travel arrangements for next week.我现在打电话给你呢，主要是要确认的这个行程，为下个礼拜所做的行程，这些种种的安排。Danny 就说了 ,Hi Andrea, everything is set and ready to go. 这个 be set and ready to go 就是被安排妥当或是准备好了。这个 set 就等于 prepared,P-R-E-P-A-R-E-D。Are you all set? 你全都准备好了吗 ?Yes, I'm all set. 通常前面再加个 A-L-L。好，一切都准备好，那就是可以呢，就是我们可以，一切都可以呢，就绪了，这样。Fantastic, 也就是王豆腐。听过王豆腐了吗？也就是 wonderful, 啊，也就是 wonderful, 好冷的一个笑话。就是太棒了 Danny 就说了 As I mentioned before, you will be picked up at the airport by Lisa, our public relations representative. 就是诚如我以前曾提到过一样，这个 mention 要用过去式。You will be picked up, 你会被人开车来接走 at the airport, 在机场呢会有人来接你。谁呢 ?by Lisa。Lisa 是谁呢 ?our public relations representative， 也就是我们公关的代表。这个 public relations 永远要用复数呢，也指的是各方面的公关，媒体的公关，跟人的，还其他的机构的一些来往等等，所以一定要加 s。representative 我说过也可以用 rep 就好了。He's a sales rep. He's a public relations rep. 这样说法都可以的。好， representative 也可以当形容使用。我们说呢，白色呢代表纯洁。The color white, it is white, is representative of purity. P-U-R-I-T-Y.啊，我们就是纯洁，代表纯洁。当形容词的时候跟 of 并用，当动词当然就是及物动词。White represents purity. She'll be waiting for you at the international arrival area at 9 a.m. on August the 8th. 她将会等你在哪儿呢？在的国际航线到达的区域，也就是在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八月八号那一天。Lisa will be holding a sign that says innovative. Lisa 呢将会呢就手持的这么一个标志，上面写的呢 that says innovative， 就是所谓创新公司啊，这么一个字 Inc 省略掉了 INC 加一个 period， 一个句点的样子啊。 period 就是一段期间，但是标点符号是代表句点的意思啊。好了，接着再往下看呢，他说 You'll be able to spot her easily as she's very tall and has long blonde hair. 他说你很容易呢就是可以 呢确认着她。 Spot 就发现她，就是 find her. I spotted John kissing Mary. 我呢突然发现了约翰呢正在吻玛丽，就等于发现的意思，也就等于 find， 是 You'll be able to find her easily， 找到她。As she, as 这边等于 because， 因为她个子非常的高 ，and has long blonde hair， 她一头很长的金发这样。Okay, got that。那了解了。如果是军人呢，讲话说 Okay, Roger, R-O-G-E-R， 收到了。传信的时候呢，尤其是用无线电传信的是 Roger， 收到了 ，got it， 或是 got that， 了解。Danny 就讲了。Lisa will drive you in our company's minibus to the Florence Gardens Hotel. Lisa 呢会开车呢送你到佛罗伦斯啊花园酒店。那么这个呢，它是乘坐我们公司的 minibus， 也就是小巴士啊，我们就叫 minibus。那么 I have arranged for an early check-in and a complimentary lunch at noon. 他说呢，我已经安排好呢。就是针对哪方面呢 ？For， 就是针对你能够从事一个提早的、及早的 check in， 就是住进饭店的这个手续啊，我已经安排好了。And 还有什么东西呢 ？And complimentary 就是免费的，这边就等于 free 啊 ，F R E E， 就等于 free lunch at noon， 也就是在中午的时候呢。有一餐呢，那其实住进来的时候饭店就说嗯好，我们就是免费就给你一餐，那其实呢这个都已经早就已经算在住宿的费用里头了。 Oh, thank you, 谢谢你。 You really have thought of everything， 你一切都考虑非常的周到。这句话也可以讲 Oh, thank you, you've been very considerate， 你非常的体贴的意思。 You've been veryconsiderate, C-O-N-S-I-D-E-R-A-T-E， 或者也可以说 You have been very thoughtful, thought, T-H-O-U-G-H-T， 或者叫 F-U-L。 Danny 就讲了， And of course, you will receive complimentary breakfasts every day of your stay。 而且当然呢，你每一天在你待的这段期间， every day while you are staying at the hotel，就等于 while you are staying at the hotel， 你每天待在饭店的这段酒店的这段期间呢，那早上呢你都可以接受到所谓免费的早餐，不只的是一餐，所以 breakfast 在这个地方就加了这个 s。 Great 就等于 fantastic， 太棒了。 然后他接着下面说了 Danny 讲 Lisa will take you from the hotel foyer to the conference room at 1:30. 他 Lisa 呢他会什么就怎么样呢他就会带你呢这个在饭店的门厅啊这个呢 F-O-Y-E-R 叫 foyer 啊就是指的是我们通常是在酒店啦或者剧院的公共建筑物入口一进去那个门厅就叫 foyer 好就是这样说的好好了然后呢再干什么呢 to the conference room 记住不要念成 conference 啊这样要念成两个音节 conference 那个 confer 那个 er 它是不念出来 conference conference room 会议室 at 1:30 在一点半的时候 OK check check 就是打勾这个 check 就打了勾了没问题啊也就是没问题了解了啊，就是我已经清楚了也就等于我刚刚讲的 got it G-O-T got it 或是 got that 一样意思 I'll email all the details to you to be absolutely sure that your visit runs smoothly 我会把种种细节啊，详细的情况呢那会用来电子邮件的寄给你以便干什么呢To be, 前面那个 to 是呢 in order to be absolutely sure, 不要念成 absolutely, 要念成 absolutely, 这个重音在第三音节、美国人在念这个的这个说法是比较多的。以便绝对确保 sure, 确定那么 that your visit, 你这一次的来访呢 runs smoothly, 就是这个 runs 也就是呢经历啊也就是等于 goes smoothly 一切都是非常的平顺 Thanks Danny 非常谢谢你了 Will we have time to take a guided tour of Wiz Scooter Factory 我们有没有时间呢去干什么呢去 take a tour of 去参观 走访尤其是呢转一圈讲 take a tour ofGuide 呢就是有人陪送的陪着的随时会解说的那是不是有没有这么一趟的参观这个工厂呢也就是 Wiz Scooter Factory 就专门呢就是制造呢、就是、小型的摩托车啊，就是通常叫小绵羊机车啊，这样这么说的啊。Danny 就说了 Absolutely 那当然的 We'll also take you on a tour of Florence on Sunday take a tourTake you on a tour, 就是带某人参观什么地方。I'll take you on a tour of the factory. 好，这个常常用 on a tour. We'll be on a tour of the city tomorrow. 明天我们会游览整个城市。这边是带你参观 Florence, 在礼拜天的时候。How wonderful, 真棒啊。这边后头就用了王豆腐这个字眼这是在我初中的时候英文很差的时候呢学了这个字就把它当作王豆腐这样记起来到现在还你看还能晓得叫王豆腐好了我们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啦啦啦Right. Gonna make you wanna dance all night. So come on and dance, she's got love for me. Let the rhythm move you happily. Let your trouble go, come what may. Sing with me and let your body sway. Won't you sing it with me? Sing low with me.Spirit high and sing low. Won't you sing it with me? Sing low, low with me. Let your spirit high and sing low. Hey, sing low, low, low, low, low, sing low, low. Everybody sing low.It's not so hard to feel good that I know. Just show your love and let it flow. sing. Let the music bring a brighter day. Reach out to someone and say hello. Sing low, low under the bright rainbow. Feel the rhythm, let your body go.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我们直接来看词汇详解 ，vocabulary and phrases. One 就是行程、旅行计划 ，itinerary, itinerary.你看了没有？你念的时候念慢点 ，itinerary, itinerary。那你老外一快的时候 ，itinerary, itinerary， 这样子带过去了。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movie star's itinerary be kept confidential, as he does not want to be spotted by paparazzi. 他说，我们有必要。It is important. It is necessary.It is vital, V-I-T-A-L. It is essential, E-S-S-E-N-T-I-A-L. 就是下面的情形极为重要。当你看到这种 it is 加这样的形容词的时候，包括 vital 是 V-I-T-A-L. 后头放 that 从句的时候， that 从句里面的主语后头一定要呢加一个助词，助动词叫 should. Should 可以省掉，就是保留后头的原形动词。你看，果然 the movie star's itinerary， 这位电影明星的这位影星的行程 should be， 果然 should 省略掉 be kept confidential， 必须要保密，必须被维持是保密的状态的 confidential， 也就等于 keep something confidential， 这边用了被动语态 something is kept confidential 的这种说法，因为他不想要被人发现。Be spotted or found by paparazzi. 好，那就我刚发出了一个弹音，因为这是意大利文啊，所以 paparazzi 啊，实际念是 paparazzi 就好了，你不一定要弹音。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狗仔队啊，通常是做复数啊，就是做不可数的这种名词这样使用。喜欢八卦的这些这报八卦的这些记者。就是 gossip， 就是八卦啊 ，G-O-S-S-I-P 啊，这是 gossip。I hate gossip， 这 gossip 一个当不可数的名词。I'm sick of gossip。好，但 they are gossiping about somebody 也可以当动词用，他们正在谈某人的八卦。第二 ，public relations， 公关部啊，也就是公关，简称为 PR。Paula's official title is Director of Public Relations. Paula 的正式的头衔是公关部主任。Paula， 那么还真有这个女孩子的名字。然后呢，她在一个1950年代末跟1960年代呢初的时候呢，一个黄金老歌 ，Hey Hey Paula， 哒哒哒滴哒哒。Hey, hey, Paula. 啊、哦、我记得有这两个。好，我们看接着第三 ,representative, 代表者。当名词也可以当形容词，我刚刚说过。The union sent a representative to negotiate with management. 他说呢，工会派了一个代表跟着资方这个 management 前面不加定冠词的，看到没有，如果 the management 就代表管理，不加的是代表资方。那就是 people that, you know, invest money in a company, 就是投资的这些人。那通常是高阶主管啊，通常就是总经理啦、董事长啦这些。跟资方谈判。第四 ,spot 本来是一个点 ,on the spot, 叫做当场。I found him stealing my money on the spot, 我当场发现他在偷了我的钱。I easily spotted 当动词代表认出啊。I easily spotted Jenny in the crowd because of her red hat. 人群中我轻易地从那顶红帽就看到了这个 Jenny。好，接着我们看第五 ,complimentary, 也就是免费的。 但另外一个跟它的发音是一模一样的 complementary 是 C-O-M-P-L-E， 刚才是 C-O-M-P-L-I， 是不一样的。那个 complementary 就是互补的。我们直接来看例子。The chocolates are complementary of this hotel. 这些巧克力是本饭店赠送的。当然呢，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不可能对外头的过街的这个陌生人这样讲，一定是住进来的人，已经交了这钱，根本其实也不是免费，根本是你的这个套房这个你所付的这个钱都已经在里头了。第六 ，foyer， 好，就刚才已经讲过 ，let's meet in the foyer in 10 minutes， 咱们十分钟后就在门厅见吧。好，实用句，第一个确认行程 ，the conference center has been booked and paid for。会议中心已经被预定，已经也付了定金。Had been 就是 has been paid for， 一定要加 for。如果你不加 for 呢，你的主语必须是 money。Money the money has been paid， 这些钱已经被付了。So、you should pay money for something， 那个 money 省得掉。You should pay for something， you should pay for the conference center。好，第二 ，as I mentioned before。之前我曾如我所说过的提到的 A tour of the factory will commence at 3 p.m. 那么这个参观这个工厂呢导览呢那么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呢三点开始下午三点 Commence 就等于 begin 或者是 start will start 第三 All the reservations have been locked in 所有的预约都已经被定下了 Locked in 就是被锁定了已经锁定了没有在多余的这个房间了啊，或者是餐桌了等等。第四 ，I will email the confirmed itinerary， 我会寄出确定后的行程。第五 ，Here are the flight details， 这些都是航班细节，再三确认。六 ，Is everything all set？ 或者 Is everything set？ Ready？ Prepared？ 一样的意思。第七。Have we covered everything? 是我们是不是每件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吗 ？Cover 本来是涵盖的意思，也就是指的就是盖住的意思。这边就代表都已经做好了吗？做了万全准备吗？第八 ，Double check that we have everything， 就是 make sure again that we have everything， 就是再一次确认我们一切都已经万事俱备。第九 ，Passport check 就打勾 ，Visa。就是签证 check airline tickets check 就这样说第十 make sure you haven't forgotten anything 确保你什么事情都要记住不要忘掉十一 are you absolutely sure you have packed everything sure 后头有一个 that 省得掉了你是不是完全绝对的确信一切都已经都打包了吗 sir I think that's about everything 我想这样子差不多了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啊，这样接着我们看交通规划13 You can take the shuttle bus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hotel 你可以搭接驳车叫 shuttle bus 从呢机场呢坐到呢酒店14 The taxi stand 出租车招呼站啊，就是 the taxi stand is outside the international terminal 就在国际航站的外头15 BusesDepart from the airport every 15 minutes. 每15分钟就有一班公交车从机场出发。16. The train station is a 5-minute walk from the airport's domestic terminal. Domestic terminal 就是国内航站。那国际航站的 international terminal 就这么说的。好，火车站距离机场的国内航站啊，只要走路5分钟就可以了。17 You'll be picked up from your hotel at 9 a.m. 早上9点钟会有人来到酒店来接你非常的简单那么后头呢有讲 knowledge tips 也就是有氧补给站再说一遍这个 tip 很棒的用法不当小费啊，在这边 Please give me some tips on how to do that job 或是 work 怎么做那个工作能不能给我一些秘诀啊给我一些建议啊Give me some tips on something, 这样或者 please tip me on something, 请告诉我做这件事怎么做这样子给一些建议。好这里的对话就是说呢要你看直接看例子就知道了哈。那你这几天会住在哪儿呢那英文呢就这么说 ,Where will you live these days?